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3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要向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说一声，我们要一起加油，在本周呢，希望都能过得更加顺利啊。 是。 妥妥当当的哈，把这个2021的尾声度过。哎，同时呢，今天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难过的日子。今天呢是国家， 国家公祭日。 对，一说到这个事情呢，就让人很难过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冷笑话还有叶谦弹吉他环节呢，将会取消，暂停一次。如果盼望这个环节的朋友呢，那就明天晚上。 是， 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静静的听歌，还有就是在聊天室，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我们也带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若思念，便思念。我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再见的不见了》。郁可唯和小朋友共同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听上去暖暖的啊，尤其小朋友的声音扬起的时候，你真的感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家啊，就是你的小家、大家、国家，是因为这些家的平安，这些家的 富饶，才带给你内心的温暖和一种踏实。 对，就像细胞一样，如果你的细胞出现问题了，你的机体就不会完全就是不会有完整的这种代谢。 是的，12月13号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逝者已逝，生者奋进啊！今天一天，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画面哈，就是让我们的内心里对于我们的同胞，他们在1937年12月13日所遭受的一切，真的相当的痛心哈。勿忘历史，捍卫和平，吾辈自强。好，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呢，也都是比较音乐，都是比较偏平缓的。 对对， 也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都能够真的从自身啊，从你自己的内心里哈，带来这样的一种奋进，一种平和，然后早一点入睡。 国强民安 是 我们一直盼望的。 对，同时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一直希望哈，在大家忙碌了一天之后，在你们奋进的路上哈，任何的心理上的不愉快呀，或者遇到的一些难以入眠的情绪，都愿在我们节目的行进当中能够帮你缓解一下。男左女右这些年，希望能带给你成长，带给你内心的柔和与变化。 对。Stacy Cat， 一只人家老说他的像甜猫一样的声音啊，但是呢也很委婉很温婉的一个声音，来自 Stacy Cat。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Too little love.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but for everyone.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ountain.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hillsides enough to climb. There are oceans and rivers enough to cross, enough to last till the end of time.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It's love, sweet lov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oh, but just oneAnother meadow. There are meadows and cornfields enough to grow. There are sunbeams and moonbeams enough to shine. Oh, listen, Lord,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Is love, sweet love.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No, not just for some, oh, but just one. 刚才在听这首对 Stacy Kent 这首歌的这个嗓音的时候，韩立惊呼郁可唯跟他声线真像啊。 对，我觉得这几年郁可唯的声音的打磨，还有他在演艺作品中慢慢的自己的那种力量的爆发，可以感觉到哈。你说刚才 Stacy Kent 的这首歌和我之前郁可唯的那首歌之间的衔接，其实真的达到了一种听觉世界中的平衡感。 是，就是直接两位非常美妙声音的女性为大家献上了两首非常非常温暖的歌曲。 对，这样的声音呢，希望哈在你可能加完班回家的路上啊，因为听到这样的女声而变得松弛了啊。尽管这一天啊，一般我们都说一周星期一是最忙的， 是 啊，经过了两天的休整之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会有一摊子事儿，然后这一周的方方面面呢都会涌进来哈。但是这样的声音呢，就是如果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在和你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用这样的语气，对吧？ 对， 哎，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那么急促啊，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紧张不安了。 生活需要和风细雨。 对，其实如果你生活中是一个大嗓门啊，你是一个急脾气，但是其实你适当的培养一下，我呢可能男左那边哈我管不到，但如果是女右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哈适当的把你的语速放慢、啊、 对对， 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中啊，是服务的窗口行业，还是说在办公室跟你的同事之间打交道，其实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在表达一种观点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柔和说话的人，对吧，一个清楚的思路非常给人一种流畅感的， 对， 这样的表达， 这个是，其实是你不是最近老看心理咨询师吗？ 女心理师， 对，女心理师，这个在女心理师他们那个行业中，不只是女心理师啊，就是心理咨询师他们行业中是起码的，就是最基本的要掌握的一个态度，就是面对这个来访者的这个态度，他是要有包容、宽容和他的语，就是你说的整个情绪管理是非常好才行。 是，这是在我们走出家门啊，在这个工作岗位中，还有呢，就是在你的这个家里面啊，就是你和家人之间，对吧？跟你的孩子之间， 对， 跟你的爱人之间， 那更不应该是急赤白脸的，是吧？ 哎，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说，你确确实实做到了在家里面。就一如既往的保持这种好丈夫表达方式的平和吗？ 对，我， 你真的从来不发火？ 从来不发，我不敢，不是，我就是应该不发啊。对对， 好的好的，是从开始就适应了呢，还 是 说慢慢的？ 一开始我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在家里就不应该再疾风暴雨，哪怕是再不合理的事情。只要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我不会说动不动就嚷嚷啊什么的，这种不是跟自己的家庭环境不符，知道吗？ 我们要向叶谦学习哈。同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周深演唱的《若思念便思念》。今天我们除了思念我们的同胞，可能也有一些在你这几年当中哈、啊、经常做梦会想到的逝去的亲人啊，还有很重要的，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再也见不到的人。 是。 所以今天晚上就，若思念，便思念吧。 是你我执意相守的诺言，云开，我知道你在眷恋，眷恋再不会走远，即使相隔千里。 终会相见。 主持人特别适合唱这种哈，情绪特别饱满啊，然后又带着一种内敛啊，在内敛与饱满之间，用他的声音穿透那种感觉。 嗯， 这首歌叫若思念便思念， 若思念便思念， 对，就是说你别压抑这种思念， 对， 你不要怕别人知道你思念啊，你也不要因为思念而让自己的内心很痛苦。 是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真的这个周末有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我的老同学他的父亲去世了，正好赶上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劝慰呢，后来我发现最管用的劝慰是，你若想哭就去哭出来，这个时刻你不是妻子，你不是妈妈， 你是你 你对，你就把自己就是还原成你父亲小时候的女儿，这个时候你狂哭，然后把自己整个这个哀托思念整个宣泄出来也是对的啊，这样劝慰就对了。 其实心理健康它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来自于你的心理问题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诉说的窗口也好，或者说一个承载的朋友也好，就是你能够让自己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承担， 对， 但是最终解决是你自己解决啊，但是你可以找到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啊，让它能够不全压在你的身上啊，就像我们说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宣泄， 是 吧， 是， 你可以跟你暂时听到的一些什么不高兴的什么你就当幻觉啊，就这些年我们常说不高兴的事儿幻觉，或者是在你的盗梦空间的第几层， 对， 对，它还是在那个梦境当中的， 一切皆虚妄。 哎，你就是慢慢的跟自己这样去调节，似乎哈、啊、能有一些变化啊。 对，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有朋友也问我们，哎，你们每天做节目就都是这么高兴吗？啊，就你们每天都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往直播间走，然后从来做节目也不争吵，每天都那么高兴。是这样吗？ 我觉得起码不是不高兴啊，这首先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肯定不是不高兴，但是你要说有多 也没有太高兴， 对，你要说有多高兴，就是那一个人的那个情绪，一个人的那个兴奋状态，他不可能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那种点上，他还是趋于平稳的来。 哎呀，反正就是这么说吧，大街上迎面走来的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心事，也都有生活给他的考验，我们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同样都是，人家说坚强的人不是没有眼泪哈，而是有眼泪也能够迎着风去奔跑。 嗯，这个可以宣泄，但是你还是要知道自己所处的空间时空，你还需要你自己去奋斗，去迎头向上。 对，就像我们说这首歌《若思念便思念》，我们一定也有特别想念，但是也再也见不到的人哈。 嗯，是。多美妙的世界呀，拥抱它，享受它吧。What a wonderful world. 至少我们还有此刻耳边的音乐， 是， 还有周围一切都那么安全啊，那么舒适，等待你进入梦乡，迎接全新一天的可能。21:26，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转个身，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What a wonderful world.Babies cry, watch them grow, and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oh,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people pass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but they're really saying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3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呢还是我和叶谦与大家相伴4天，星期五呢或许会有沉默光临。 全新周一好， 对，这也是2021限定版本的男左女右了。因为属于我们的2021时光就剩下18天了。 嗯，这么一算，今年真的是要过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哈，但是我们也收获了这一年的记忆和成长。 对， 也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我们的某一首歌或者某一句话，给了你一点启发或帮助，这对我们而言，这个晚上就是有意义的。嗯，你肯定一下， 好听的前奏，我是被前奏所吸引了。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Yeah. 白。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yeah、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么美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年成了佛，一年成了魔， 听着这首歌，看到熊熊，我们这一位在北京以外的听友，他刚刚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啊，也是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哈。他说，每天见面一起坐车的同事，突然离开。上周五说下周见，周日去看，就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了。 哎呀，这个周末真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我刚刚以为说是 这就是无常， 我以为是离职了哈， 对， 没有想到这一别就生死两个 无常。 对，其实真的要不怎么每一次都会不断的强调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奋斗的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健康啊，自己的健康，家人的健康，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啊。不管你如何的去拼命的去争取到一些什么，但如果没有健康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那一切都是泡影了。 是是， 所以我们也再次的和各位男左女右们说啊，虽然我也强调大家呢还是冬天啊，这个在三餐的健康方面呢，在晚餐不用吃那么多啊， 对， 并不是完全不让你吃，就是少吃， 就是养生要开始。 这养生还不就是健康的， 还是需要健康的低基石。 然后熊熊也请你坚强啊，不要那么难过消沉，同时也珍惜每一个在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吧。 Miles Away 来自 Sarah King。 Somewhere sharing with someone, I call you my baby. I wish you were here and say, everyone singing in boats.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ime I hear your name, a light come on inside of me. missing. Here they come, there they go away. There they go. There they go. Somewhere staring at someone, I call you my baby. I wish you were here. I say, everyone say it in bolds. Oh, oh, oh, ooh, oh, ooh, hey, ooh, oh, oh, oh, oh, oh, oh, oh, miles away. 听着歌曲哈，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就很羡慕叶谦，因为叶谦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同时呢，你的小伙伴们、你的同学啊、你过往的老朋友啊， 哎，你羡慕我有30多年的老朋友吧？ 对，我羡慕你，就是他们通过电波就能够找到你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和一位朋友，这叫做旗开得胜，他呢可能是叶谦的一个老同学哈，他说真想不到，我和叶谦已经30年没见了， 30年没见，他居然在电波中找到我， 今天晚上终于又听到他的声音了。 是， 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你当年的女同学还是男同学、啊、 我都不能确定呢，因为我有很多叫琪琪的朋友，但是有一个我们一直思念着，包括我们的乐队的成员也一直思念着他，他是叫鼓手卢琪，我希望这次是他。 对，所以叶谦也拜托我一会儿呢把他的电话号码、啊、私信给你。哎，你说这要是万一一会儿很多喜欢你的女听友都用同样的方式， 你这个 然后也跟你讲， 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嘛。 说叶谦，我也是你40年没见的老同学啊，幼儿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你的歌啊。 幼儿园跟我在一起 有群 磕打滚爬的朋友现在还跟我在一起呢。 哎呀，这真好、啊、 这个其实你一直说羡慕我的什么，其实你羡慕我的是这个，我有40多年的老朋友，你也应该有，其实你因为你也岁数不小但是你可能就是丢散的比较多。 我没有幼儿园、 丢散的比较多， 现在还好的朋友 是是 我有小学，然后现在最好的朋友也是我高中和初中的同学，就还是那个时候的朋友走得最久远哈，这也符合我们这个天蝎的特质哈，朋友没有那么多，但是确实有的就一直在生命中伴随左右啊，就像我们就做这档节目也一样，大家其实听的节目也很多，到后来哎，你发现你已经习惯了，就这档节目它怎么那么长寿啊，它怎么比我当年的男朋友陪我时间还长、啊、 是 我现在男朋友我都2个3个4个啊都换了一茬了啊，他们这档节目还在你是已经感觉到琪琪是谁了吗？这么高兴、 是因为他已经说出我乐队的主唱 的 名字，对，然后我把那个我们当时在一起的照片我也给放上去了。 天哪！ 你们大家看看， 他是桶里那个吗？ 那个桶里那个叫做左小诅咒，上面那个很帅的小伙子戴着帽子的， 那是你， 是罗琪。 哦， 下面那个长发白衫的 是你， 那是我。 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好像还涂了眼线。 曾让人魂绕梦牵，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多少人为了他就此长眠，却不能闭上双眼。那是谁登上高高山顶，让传说继续流传？ 咫尺天涯，一天天，一年年，一遍又一遍，什么都没变。你以为这究竟是个传说？相信的人并不多，你可见过雪山洁白巍峨，却闪耀金色的诱惑。聪明的愚笨的善良的人，还有你手山坡，在悬崖，在山顶誓言，在一念之 这温润舒服的声音，大家一听就能听出来，也会立刻喊出他的名字哈， 李健。 对，这首歌呢叫一念一生啊，就这么一个念头一个念想， 对啊， 一辈子就注定这样。 没错，你一念之差你嫁给他了，你一辈子也可能就跟他了。 你就一念之间打开收音机听到了974，我的妈呀，30多年前认识的老朋友找到了、 是 啊，这寻亲的感觉哈， 这个真是，就是你说在你我的机缘巧合下还有多少多少机缘巧合都在发生着，就是因为电波，所以电波的力量其实挺大的。我当时可能神化了这个电波的力量，我经常跟大家说咱们这辈子早就完结了啊，或者是几个世纪都完结了，但是你很可能这段电波飘散在宇宙中、哎、它就不散去，它就一直在宇宙中。 但叶谦，我是真的很佩服你，手机里面居然立马能够调出这么老久远的照片来。 我有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照片，我是会把它在那个相册里边搁在，就是说我原来的乐队相册，我建一个档啊，建一个我的音乐相册什么的。 这是1993年 93年 1993年， 也就是真的是三十多年前嘛。 那是 就是不到30年的， 1993年， 对， 我都还没有来北京，我是1995年来北京的，然后1993年1月23号，北京音乐广播 对 正式发出了第一声啊，所以有些冥冥中的缘分可能早已注定了，你想93年你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对吧？那时候绝对是个叛逆文艺青年，就你们四个凹的这造型啊， 对，狂放不羁， 也真的是挺前卫的。 对， 你的照片下面好像有字哈，1993年北京是胡同吗还是什么？ 对，在一个那个东村叫做。 哦，艺术的 有几个嘛，西村、树村、东村是吧？ 然后刚才想，哎，我的手机当中保存的最久远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我刚才一看，是我初一的一张照片，其实也是班级群，对，建立的群以后，可能有的小伙伴发的照片，哎，我就保留了一张，我就看那个时候的照片。其实现在大家虽然每天拍照的次数比过往多了很多，但是啊，以前的照片是实打实的洗出来了，对吧？我们这个在照相馆经过一个非常仪式感的过程以后哈，这个照片呢是活生生的留下来了。 是，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发给你啊，或者是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一下，至此很少有人把它打出来，你还把它放相册里。你家宝宝你都不会打出来吧？ 宝宝的因为是他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整个我手机里除了其他这些需要搁在相册里的，就全是我这儿子跟闺女的照片，就全是他们俩照片，那就属于他们俩的，我就不用再规整了，因为整个基石就是 他们。我问你有没有去上照相馆把它打出来洗出来，自己家或者是那种就是印那个，你有那个打印照片的机器把它打出来吗？照片放在相册里，没有吗？ 我内子喜欢干这事儿， 哦， 他挑出来喜欢干这事儿。 哎呦，要说我必须要告诉你，叶谦，在咱们这个男左女右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啊，不是有一个悄悄话功能吗？ 嗯，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嗯嗯， 这怎么悄悄话？你发给对方的悄悄话，我都能看到呢。 你看，所以 这个后台的小伙伴们哈， 对， 你最好把这个处理一下，因为叶谦发的悄悄话我看到 了。也就是说，我跟这位琪琪，我们俩兄弟还是不能说一些私房话，感觉以为是那个在说悄悄话，幸亏我没跟他。那个扯别的哈，现在我才还在管琪琪要联络方式呢。 对，然后叶谦的那一条，我真的觉得可能是已婚男人大概都会这样吧。嗯、你不介意我把第一条读出来吧？ 啊、不会， 太逗了、嗯。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一条哈，我觉得我要是如果结婚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也这样啊。他说叶谦是这样写到的：“哎，哥们儿，我微信可能被我媳妇儿设置了，要通过几层验证。”麻烦得很，你把你电话发我，我微信加你。 你等会儿吧，你说的语气不对了，弄得我媳妇儿跟诚心给我这微信设置特难似的。你等我，我想一想啊，我听完一首歌，我跟你们说怎么。 Now, ooh, all the love that happened. clap your hands. Don't you clap your hands. People, clap your hands now. Make you do right. Love will make you do wrong, baby. Make you come home early. Make you stay out all night long. I'm talking about the power of love, baby. Power of love. 这首歌叫做 Love and Happiness， 来自 The Couriers。 这首歌的状态呢就比刚才那些要感觉要好多了，不是好多了，就是说要提起来一些了。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也跟我的状态差不多。我本来今天想安安稳稳的平平和和的跟大家呢就度过一个周一的稍微安静一点的晚上，但是真的没想到一个老友30多年老友半路杀出，然后带动我的情绪也有点稍微的有点波澜。 同时我也觉得旗开得胜哈，这位听友，我不知道你是就听了这一期节目才听到了叶谦，还是也听了很久但是不敢确认啊，或者说你是星期五上周五我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档节目了，你深深被吸引了，然后你开始听，哎，怎么星期一又出来个男的，哎，这男的我怎么还认识啊，感觉 你要是这么说啊，我可能得 打击我一下。 对，他要是找到这个节目，他一定是听别人说我在这节目里他来找的。 哦，就是完全不可能是我星期五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去吸引到这位男听友，就是我痴心妄想。 他也不是，他如果先认识你，他当然他是招你来找。 我是感觉他不太，因为我看到你们93年的照片哈，我觉得他的那种扮相以及状态，他应该不太会被我这种声音的电台女主持人的感觉所吸引的。对，她应该是那种很狂放的，对吧？就是那种范儿更加的那种狂野类型的。 你还真看走眼了。 哦， 他是我们乐队里， 我看男人一直走眼，你不知道吗？来吧，我们转个身好吗？现在也到了21:57了，我们接下来在第三时段当中，我将会读一篇暖文章，希望能够吸引一些男听友啊，因为毕竟这档节目女听友很多。一会儿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share a future， 一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3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这个时段呢，今天晚上暂停一次冷笑话，可能叶谦那位老朋友有点遗憾了哈。 他也不会看我给他留的悄悄话，然后我可能我们俩都是直男在这方面，他也不会弄，然后我也不会看他给我怎么留悄悄话，我估计他也不会弄怎么给我留悄悄话。 我想说的是，他今天晚上第一次听男左女右，但是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冷笑话和你的吉他、哦。 明天， 希望他明天再继续来，请等一等啊。 落雨声。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如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长路漫漫呀，等你慢慢走，踏歌而上，人生熙攘，身影消瘦，山人海，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送给所有睡不着的人。有人说睡个好觉似乎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儿，不是不想睡，是有太多的放不下，不是不累，是有太多的心累。如果你也时常在夜里失眠，那么这四句话送给你，愿你今晚好梦。第一句，放开执念才是最好的成全。总有人因为感情难以入睡，也许是初识时对方一句暧昧不明的话，也许是分开后对这段感情的不甘心。可人生很多时候就是由遗憾和不完美组成的，有些事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到，有些人不是你想留就能留住。有人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其实时间不是药，但药却藏在时间里。也许某天早晨当你醒来，那颗固执的心终于决定朝前走了。此时回望，你会发现曾经那些或温暖或痛苦的日子都成了生命里的一块跳板，帮你成为了更强大的自己。第二句，只要你不认输，生活就没有办法撂倒你。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的生活是轻松的。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赡养，家庭的开支，人情的往来。但正是生活不易，才更要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也许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一锅热乎乎的饭，也许是人到中年，还有人让你喊一声爸妈。生活虽然偶有难关，但不论走到哪里，都请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像经历了冬的寒冷，就会有春的生机。只要脚踏实地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生活自会给你想要的回馈。第三句话，每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听过这样一句话，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久于善良，忠于人品。正是因为有了一见倾心的感觉，才会有接下来陷于才华的故事。于是许多人开始有了容貌和身材焦虑，但美的标准并不单一。所谓长相好看，不只是外表的漂亮，它更是由内而外散发的美感，是举手投足间的优雅，是一颦一笑留下的韵味。正如有句话所说，你的脸不仅藏着你的生活，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一个热爱生活、喜欢读书、经常运动的人，灵魂和容颜都会优雅起来。第四句话，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看过一则新闻，一位96岁的奶奶在路边卖菜馍，有人问他，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出来摆摊儿啊？他说，一天到晚吃饱坐饿，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好。谈到自己快乐的原因，奶奶说，不高兴的事儿还是少想，哭哭啼啼也是一天，哈哈大笑也是一天。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心态好，即使暂时身处逆境，日子照样过得有希望。很多时候的痛苦纠结，不过是自己放不下；很多夜里的辗转反侧，不过是自己没想通。无论眼下你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欢喜也好，烦恼也罢，饿了就按时吃饭，困了就乖乖睡觉，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我亲爱的朋友，晚安，好梦香甜吧。 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还能睁开眼睛，希望就能够看见的。虽然步伐是少了一点，但我一定会走向前。幸福得更努力一些。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 之后带给各位了。如果今天白天真的很辛苦哈，此刻已经很困的朋友，那就早点入睡吧。其实如果说还想听男左女右的下一个时段的话，其实白天时光里你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其实用回放功能也可以通篇的啊，全天爱听几个小时听几个小时，而且还能给男左女右 KPI 做贡献。 嗯， 你的每一次点击，我们的后台小伙伴呢都会有一个记录哈，包括在这个聊天室当中，我现在已经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我，当然这个资料是截止到11月份的时候哈，我看到的一个数据，明显显示哈，我的女听友大过男听友， 那、女听友一直都是很拥趸你的， 我这个女听友当然也一定是有叶谦沉默带来的一大部分的女听友，就这么说吧。 异性相吸在我这件事在我身上没有显现啊， 嗯， 在你们身上显现很明显哈。我们这档听众呢，我们这档节目的听众哈， 男听众， 男听众占47%， 哦， 女听众占53%， 不少了。男听众能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少了。你知道男孩子其实他是恒常性，就是尤其是对这种电波情怀的这种恒常性，他并不像女孩子那么强烈，并不像女孩子那么长久的。 这个数据呢是截止到11月24日啊，也就是半个月之前啊一个调查。同时呢，我们这个目前哈，这个数据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就是我们得知道到底有多少非常非常就是希望这档节目在明年啊，在我们节目15周年的时候会有一个聚会，会有一个定制收音机啊，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渴望得到这一台收音机。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聊天室当中会显现出来的，包括刚才调查的这个基数哈，它也是从这个粉丝榜，我们的粉丝榜呢是从1级现在目前到了6级啊，0级呢它是指你的经验值低于30分，就是低于30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达到1级，所以不在我们这个统计范围内。我们这个统计的范围是从1级到6级的听友，目前在60岁以上的听友占到了3.01%， 嗯， 最多的是在26到35岁占43.37%， 嗯，令人很可喜的一个数字。 我以为你说令人发指， 为什么啊？我很可喜，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同时18岁以下的听友也占到了2.41%。对于这些未成年的男左女右们，其实我们也有非常重要的哈，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的一个小小的大哥大姐姐的帮助意义哈。 对，你看像小撒妞妞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男听众啊都是追随着自己的女友来到这个节目里的。 哎嘿，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的哈。两口子咱也不是说在家里吧就一定要听，就是可能在下班路上把收音机调到了97.4，对吧， 嗯， 或者这么多年来就延续了你在学生时代爱过的一个调频啊，很希望在多年以后，其实你现在想一想你学生时代爱过的很多事情，你想找一找那个感觉的话，你要如果回学校你是不是有路程上的一个安排， 对吧 对，你要去食堂吃饭你得有饭卡吧， 嗯， 对吧，你进校园现在目前疫情能不能让你进去， 真是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特别切实可行的回忆学生时代干过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爱过的广播节目，听的收音机，听的电台，这真的是一个最直接了当的，对吧， 对， 你当年和你那个喜欢的女生，对吧，喜欢的男生，对吧， 不，他把我饭卡拿走了 你们共同做的事情里面如今还能在一起有共同话题其实已经不多了，对吧，所以我们特别渴望当年爱过这个调频啊，同时也喜欢过男左女右的听友快回来吧。 I miss you Adele 我想你来自 Adele 确实是、嗯、确实是他、啊、 是啊我们今天晚上在聊天室的小黑板上写到若思念便思念哈 对 这个也是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天当中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是真的容易触及到一些很柔软的往事就会有很想念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聊天室里就看到很多非常想念这档节目的听友哈他们回来了这种回来就带着这一年的忙碌哈、嗯、终于像回家了一样的感觉 生如夏花女友一枚肯定的不用说了这些女友都回来了 你就关心女友吗 我其实关心女友也是关心你的女听众 似乎你对女听友 哎，我一说假话怎么就打喷嚏 西小贝啊、新的听友他说如何获得经验值呢我反手给他加了个精啊，他一头雾水的就被加精了其实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发言每天到来都会有这个经验值像我从1月11号到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经验值因为我也会发图片嘛 啊、哦，也给你 有3道杠以后呢就会有图片可以发了我目前哈就我的这个实力哈现在在大家伙的这个状态里我还是个5级就是他会告诉你你的经验值还差多少我现在还差392分就可以到6级了 嗯 咱们6级的听友一小撒妞妞打头也是有许多的听友了非常的厉害哈那希望下一次在调查的时候呢能够把你也调查进去而且我们明年一旦有聚会的话一定会优先考虑有级别的从1级开始有级别的听友啊然后到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和大家这个告知也希望你能够有空就来也不用说从头到尾都要发言这样的话你也被这个时间占用的太多你可以有感而发的时候就来说一句对吧 对 你就哪怕说一个我来了我走了再见晚安再回首回见啊就是很简洁的你就可以打卡今天晚上的分儿就得到了是吧 看来这首歌就是再回首喽 是的、既然到了年底啊既然到了一个内心里思念的感觉中我们一定会回过头看曾经另一次时段见喽 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的伤痛和迷惑曾经在悠悠 爱 FM 974就是喜欢听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

visión de mi soñar. Me hizo ver con emoción que fue tu alma inspiración, donde aplaqué mi sed de amar. Hoy tan solo espero verte y ya nunca más quererte. Mientras tanto,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可能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纪还要大，因为他 梦醒时分32岁了，1989年的一首歌啊。我之所以带来它呢，是因为在上个时段我们听到了那一首很经典的《再回首》，而那首歌我今天带的版本是李宗盛，而刚刚我们听过这首陈淑桦的歌曲呢，也是当年李宗盛特别为他作词作曲啊，带给陈淑桦的应该是他的绝对的代表作哈。还有一个带来他的原因呢，我相信在这个周末哈，大家都会对QQ 音乐的一个年度十大热歌啊，大家会有一个自己的热议，会有这个发表在这个华语乐坛等等等等。我在想，我用这首歌来说明什么呢？热歌就是热歌，因为它会凉下来。金曲经典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就是热歌可能在32年之后你不会再觉得它好听了，但是经典的金曲32年之后它依然还是像当年被你喜欢的时候一样，不会褪色。 有很多歌呀是咱们的听众啊真的是2-3岁的时候这个歌就有，还有的你像这个89年的88年的或者80年85年的这些歌，我经常放的那些老歌，我唱的那些老歌，其实比咱们听众要大出个30-40岁都跟玩似的，就有这种老歌。 对，所以我觉得年度十大热歌也好，十大金曲也好，它的这个存在一定有它的一个背书，就是它为什么会被评为十大热歌，就说明是有人在不断的在听它，那个基数很大的， 是 对吧？ 是， 你可能没有在听，但这个基数，听歌的基数里面就是那么大一个盘，这十首歌在今年就是大家可能在各种短视频当中被使用率特别高的歌曲，但是他写了年度， 年度 就是今年，热歌它会凉下来，对吧？所以还是希望做音乐的人能够让你的音乐不仅在今年热，明年热，一直一直都热下去， 对， 那才是经典，对吧？所以就像这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一样。而且我觉得歌坛啊存在的所有的音乐，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对它的这种怎么说啊高雅呀，或者说什么品味呀，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选择适合自己的音乐和声音，就像你在这个时间段选择你喜欢的节目一样，选择本身是没有错的，对吧？ 对，就像你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哪怕你别人都觉得你爱错人了，是吧？就觉得这个人你遇人不淑了什么的，但是你对他的这个爱，这份爱是没有任何偏执的，没有任何就可以无可厚非的。都是 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歌坛还因为大家热爱音乐，还有人去写歌，还有人去唱歌， 是 那唱的水平确实不同，但我们不能一下子说他不应该这样或不应该那样。 不要太偏 激，没有什么不应该， 不用太偏激。 是的，音乐的世界其实是百花齐放的，你可以用你的耳朵选择你喜欢的，你的审美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判断，不是别人给的。 一个为了爱的时间段 A time for love. For summer skyBirds and butterflies and tender words that harmonize with love. A time for holding hands. a time for make-believe that we dreaming of as time goes drifting by, though we'll bend and so do I. But all my friends, was ever skies above, I've known a time for spring a time a time for 有分享的歌已播完，是时候切歌了。感谢心事有人替我认真收起那些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啊，进那些人在歌唱自己的人啊。很后来我才想明白，生活它的多样，被打动的那某一刻，也许只属于我。这样一首歌吧，像秘密循环着，像陪伴不消说。这是我艰难时最触动我的一首歌，那段日子是他撑着我度过，你听完只是 笑着说还算不错，我也笑，应该沉默是忘了沉默。很后来我才想明白，生活它的多样，有共鸣的那某一刻，也许只属于我。你也有过这样一首歌吧，像秘密循环着，想陪伴不想说。 声音相当之低沉，很像是在电话里为你唱了一首歌。这是来自陈鸿宇演唱的《歌的故事》，不是大哥的歌啊，是唱歌的歌。 哎，妹的故事呢？ 就是这首歌，它带来的故事。 是， 陈鸿宇是一个非常诗人一般的歌者，而且很睿智哈。他有许多的歌在晚上听，很像是有一个有聚会的朋友在和你聊天。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有一点哈，这个硬汉的那种内心的柔软情怀 啊。那听这种睿智歌曲的话，还真得是静下心来听听他睿智在哪里， 就是比你能够把一些感受浓缩得更具体。就是你心里想说的话，你在听歌的时候萌生的一些念头，哎，可能唱歌的人就这样帮你唱了出来，得到了一些共鸣和共情嘛。 嗯， 但是他确实声音之低哈。 对，我说的这个睿智，可能是他体现在他的歌词上，他的歌词创作上面，他要加分加的很多。 对，歌的故事啊， 歌的故事， 低沉。已经到了22:51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其实也接近尾声了哈。 对， 我们在播放最后一首歌之前呢，也去看一下聊天室，今天晚上呢，热度17万热度。目前呢，在点赞助力榜首的，确实是答应了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完成20000工作量的麦田守望，还有49梦归人和袁玉媛，此心安处是吾乡2658，还有红的不杜鸦，西小贝，这都是刚刚到来的朋友，谢谢你们在点赞助力榜上的努力工作，还有很多好久没有回来，但是听到了明年。我们继续在一起，还会迎来我们的纪念日15周年，为了他们的小收音机啊，也会光临的小伙伴们啊，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白天时光里会听回放，比如此心安处是吾乡2658，他呢会在中午忙碌的时候哈，忙碌过后会去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听到了我星期五带来的一首歌。谢谢大家，因为每当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叶谦，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温柔。你笑什么？ 我过两天听一下，听一下。 你不用听， 我到周五的时候我听一下。 不用听，因为我真的是很佩服一个人主持能够把气氛带动得非常火热的人 啊， 就是那种一个人可以分饰多角。 但你是温的， 我真的做不到。我可能是一个需要家里来的客人，到客厅里聊天。我会被带动起来，但我一个人绝对不会是特别的 happy 啊，然后在家里把自己弄得人格分裂那种，不是。 上节目前吃个皮蛋，配那个炒饼， 那只是香 啊，香到你、 哎、你知道那一个类型的主持 人、就是、咬 瓣蒜，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在社交方面很厉害的人， 嗯嗯， 包括做节目也是这样，他有那种自动的燃点。 对对对对， 对他能够燃起来。 在社交平台牛牛症嘛， 啊、 就是这种嘛， 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每个人的风格哈。 是， 在晚上的主持人可能就很难啊、在这个状态里，白天的时光里，太阳还有这种力量一下子就不同了，对吧？ 嗯， 好吧，22:53了，我们要谢谢所有的听友，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还会同样的时间晚上9点啊继续来到这里，同时明天晚上将会恢复正常的，有冷笑话，还有叶谦的东城区叶谦的吉他声、

像彩虹一重重生。